no, 你剪哦之类的 experience， 就是我脑到的 experience 啊，就暂定那些，也感觉就有一个人做暂定，有一个 observer， 不是就是想要是去暂定的人，想要是 observer， 想要看伊，看见一个人暂定，了解。一暂停是 automatically 来面就想，所以就是 continue。During that time 是真正好奇的，终于是有安尼款的物件。了是不是安尼款的时阵就爱看或者是 confused 加好奇的或者 mind？ 因为那那时候都在讲你暂停的人不是都，这边那时候都无注意你好奇的心理， 你想讲下你是多难？ 喂，是变成split变成两个人，一个是暂停的，一个是看。 你够好奇的呢？ 够好奇的，不要只是这 样。都stop还是怎样啦 ？stop了，不要。按照你的心， 但是如果注意东西，你会看到一个暂停的，一个好奇的，再过一个注意的。你若是讲注意到这个注意的人呢，意思是讲过一个注意来注意到这个。 啊。就是 continue to pull back。 你们讲不是讲 pull back 啊？我注意到的是 automatically 都做 step back 啊，所以尽量好低头的啦，是不是？